邊個後面指揮。喂，所以我覺得而家個局勢呢，唔好淨係睇區會選舉啦，嚟緊個立法會選舉呢都係好微妙。但我自己的立場咁好簡單嘅啫，唉，你等佢包仔贏下先。你開始對佢有期望，跟住投咗票俾佢，跟住佢乜都做唔到嘅時候，先至係我哋翻身嘅日子嘛。而家我哋硬去冇得同佢捻嘅，好難捻嘅。 你覺得要輸到盡先？ 係啊，即係用翻佢啲邏輯啊！我等咗呢本土派、啊， 自豬死地而後生嚟啊！ 自豬死地而後生，等呢座等呢本土派上下戰場先啦、啊。我睇下你嘅場仗點打啊！睇你打得咩花招出嚟俾我看、啊。 如果阿楊子係咪阿中出楊子去到最後尾佢係 真係贏咗嘅話， 佢唔係我唔會佢哋贏。 唔會啩呢、這個？ 佢少過42都好樣衰喎、啊，其實 呢個我估唔會啩，大佬、啊。不過我估另外一個人咧，即係除咗我哋花生話曬，做我哋嘉賓啦，馮檢基咧就好危 嘅，係嘛？ 阿基就真係好危， 係嘛？因為而家阿邊個開始搞啲議員運動啦？ 喂，好簡單啫嘛！你上次都係贏嗰百零二百飛，黃仲琪即係亦都做我哋嘉賓啦， 嚇、啊，專登上嚟即係唱衰佢，嚇、啊，係嘛？仲有阿文匯報即刻報導， 但係我估佢點會攞唔到二三百飛啊？你馮檢基點會唔諗啊？所以阿爺咧，而家連呢一啲嘅，即係我哋認為窩窩妥妥啊， 嗯、 即係完全係冇威脅嘅溫和泛民咧，你都咁打擊嘅話咧？你嘅戰略咧，其實已經係越嚟越亂，同埋越嚟越危險。 唔係佢咁樣打咗馮檢基落嚟，仲有咩人選超區咧？泛民嗰度， 喂，連馮檢基咁温和嘅人，你都揾人搞鳩佢，係、嗯、咪令到佢贏唔到個位，連佢超區都冇得選？ 咁所以我覺得， 咁佢點算咧？ 所以我覺得你温和路線係徹底破產咯，即係我唔明白，所以點解？喂，阿鳩毛頭。啊，即系或者嗰啲咩 钱啊嘛，鸠毛头嗰档嘢，你唔知。 唔系咁，所以其实你牌面上面系冇道理，系行一条温和路线。 但系我应该咁讲，即系对阿爷嚟讲，鸠毛头、冯检基、何俊仁嘅温和路线咧，系、啊、其实有层次之分嘅， 系嘛？即系 有高低之分。 王成志嗰只系最样，就系、是、最 cheap 嘅， 拗路啊嘛，佢嗰只。 啊 嗰只係博選嘅啫，但係咧，我覺得佢可以接受鳩毛頭嗰套咧，係即係湯家驊嗰套啦，係唔使講粗鬧佢啦，嗰套嘅温和路線。佢比阿基嗰套咧，喺阿爺嘅角度係好少少，我覺得。如果而家我對個形勢有判斷，我覺得好啲咁對。 唔係分別喺邊？ 何俊仁嗰啲就鳩嘅，淨係而家當你係即係臭四嚟㗎啦，已經係老實講，係嘛？即係佢係其實民主黨係衛生巾嚟嘅啫嘛。 咁你仲支持佢三跑？ 民主党是共产党的卫生巾，我告诉你听。 咁、啊、你仲支持佢三跑同埋创科局？ 佢哋唔认啫嘛。2010年啊，你走咗去入去中联办，同佢做咗个咁样嘅deal啊，你乜好处都冇翻嚟，话俾你听。喂，共产党呢一条数我真系唔识 啊。咁同 喂，我真系唔识点同佢计啊。喂，你叫得佢走溝通路線，放棄唔去公投，你冇理由唔俾翻啲數佢噶嘛？喂，政治上嗰班人唔係為錢，都係為咗個位啫，大哥。你民主黨嗰陣時候做咗十幾席好似話，屌唔知九席好似係，屌跌到去得翻五六席， 哇！真係折鳩到啊！ 你叫佢過你嗰個政改方案，咪找屎，大哥！ 真係滅頂嘅原因全係， 唉！所以我今次咧，我睇何俊仁咧。是有危，但是好过欧乐轩咯。因为欧乐轩呢一代人咧，佢发觉咧，罗建熙又好啦，罗兴嗰啲，佢都要剿噶啦。即系我都私下同欧乐轩讲过，唔系你唔系今届输，可能都下届输嘅，你咁搞法，大佬。佢日日抱住你，系嘛？揾个再勤力啲嘅，你咪死得你咁样日日翻个地区，你唔使理其他嘢。 系啊，而且系如果佢即使赢埋呢一届，下一届佢咪划界将你所有嘅选票划走晒啊嘛。 系啊，同埋佢要收购啲庄脚。共产党而家要好叻噶啦， 咁你仲使知出嚟选？ 系咪？所以啲人成日叫我，诶，选翻区议会，屌你选嚟做咩？睇下我做咗廿几年啦，屌，系咪？即系赢就赢过，但系个问题就系佢收购你啲庄脚嘅手法啦，已经唔系净系钱嘅问题啦嘛，而系已经系靠关系、靠逼迫噶啦嘛。 逼迫 喂，区议会选举，佢只系攞到你一个庄脚，已经唔见到百几二百飞；攞两个庄脚系五六百飞，来回系一千票啊！你可以由赢一千票变翻输翻一千票啊！俾你听，随时可以。

生当饭食，我哋最积极。你听紧嘅系 hkpeanut.com 香港花生，我系卓佳佳 ，Hello。